夏天裹棉被，冬天光脚丫。20年前啊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现如今呢，已经是都市生活新风尚了。 看似高傲又幸福的现代科技生活下，殊不知啊，很多问题就出现在这里。比如说，当下正是出汗排毒的季节，可是您再看看我们的周围，别说是在公交车、地铁站里面都是冷气了，就是骑着电动车啊，路过高档商场，那从门缝里面吹出的凉气呀、啊，都能够让人毛孔秒缩。 那今天呢，就交给您一个小妙招啊，每晚贴一张艾草足贴。今天瑞麟乳业发福利了，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凡是订购两盒一个月羊奶量的朋友们呢，免费送您50贴的精装老北京艾叶足贴一盒。 太棒了！ 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那说到这个老北京的艾草足贴呢，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享购时间新开发的产品啊。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呢，您泡好脚或者洗完澡之后呢，就将这个足贴啊对准脚底直接贴上6到8个小时，晚上贴早上撕，方便食用。那之前呢是作为主商品在销售的，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198块钱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，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一盒精装版的老北京足贴，这也是内外兼修的养生组合哦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喝羊奶呢，补充多种的营养物质，外敷足贴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外兼修、事半功倍的道理了。 是， 关键是啊，这一个月的花费才198块钱，每天的花费呢才5-6块钱，建议您不妨试试看40071061084007106108。我们看到手机尾号4416的朋友说啊，这喝羊奶就送足贴，听着就挺心动的。反正羊奶呢，天天都要喝，那就订2套吧。 还有啊，这边有一位是3620的朋友。说呢，孩子夏天啊都喜欢吃冷饮，这不呢，我妈就在家给他做了羊酸奶，加点蜂蜜和葡萄干，这一顿啊能够吃一大碗呢。还有3644的朋友说，上次呢去陕西出差，发现那里羊奶的特产特别多，什么羊奶香皂啊、羊奶棒子、羊奶面膜等等啊，听说啊好多都是出口的，所以呢我也带了一些回来送朋友，大家也都挺喜欢的，说看来现在关注羊奶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。 那是啊，不说其他的，就说这钙含量，每100克的羊奶当中呢，就含有了640毫克的乳钙，还有6.0毫克的铁，480微克的维 A， 40毫克的维 C， 4微克的维 D， 那以及特别添加的植物甾醇、益生菌和昂贵的硒元素等等，多达100种的营养物质，每天一杯，每天营养。那今天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我们的热线，瑞麟厂家降低门槛，除了可以享受到99元一盒羊奶粉的价格之外呢，订购两盒就免费赠送给您50贴的老北京艾草足贴一盒。 是， 这一贴一丝，简单实用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好，细算一下，等于说现在起，只要您能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198块钱，不仅是可以带走原价516的两盒羊奶粉，还要再送您50贴的精装版老北京足贴一盒。这样的话呢，划算下来，每天一杯羊奶粉才5-6块钱。 是， 5-6块钱买不了一杯奶茶，也喝不了一杯咖啡，但是今天却可以喝上一杯富含多种营养的羊奶粉。导播也在提示啊，说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手机尾号3610的蔡阿姨说，我看我女儿每天晚上都贴足贴，说是在网上买一盒都要10-20来块钱呢。今天啊订2盒羊奶粉就能够不花钱送一盒，那肯定便宜啊。 还有手机尾号003947105586的都是咱们的老会员朋友了，都表示啊，这个瑞麟羊奶喝了这么久了，就算是没有活动也要坚持喝呀。 谢谢。 更何况这一次呢，活动门槛这么低，订2盒就送足贴，那肯定不能错过了。其实啊，瑞麟羊奶粉呢之所以受欢迎，是因为我们坚持品质产奶，坚持纯羊奶提炼，那这就是我们为家人选择的品质羊奶。 是， 最后一分钟了，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198元订购2盒瑞麟羊奶粉，就加送给您一盒老北京足贴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加油来拨通热线吧，40071061084007106108。